山没有意，全凭着本身红袍设计。安禄山反唐兵马起，他要夺 将。

气，只气得驸马的火性起，人家夫妻能争吵是常有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他们那个是非机，慢说是不瞒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一社稷，你进不罢别离叛，你应当念咱的老启蒙，为咱们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也只好做你上殿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那小过爱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的话当场仔细对他提。讲的都是理， 叫老夫与色自弃，儿不怕死， 儿不怕死， 不是们，不是们帮奴才忙上金殿。拜寿而不该大了金。 上天去而要叩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出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奸之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你救啊、哎、 奴才真是个孩子，其这两句言语不懂的怎样往了跑，忙上金殿。

此事也就过去了。 而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通，拉着黄。 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我们这厢下买了，下买了，下买了。 哎，你上店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大父王吃菜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子空交，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心。 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母后的 今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 上面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仗剑是个和美女，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听着听着 啊，皇儿，上面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女，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自从拉住 啊，我们车主粮 过来过 来, 过来， 车主粮往这向下摆粮，下摆粮，下摆粮， 有力量，有力量。啊，自从 万岁， 想着上面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我回避了，回避了， 也就过去了。啊，公主，本宫与你配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